答应自己的轮廓。没开始却在些许，没结局已待续，两个人分两地在一起，你和我天涯那么长，牵一场让现实超越了想象。

甜美，勇敢去飞，忘记疲惫。尽管感觉被遗弃，呼吸也要费力气，没有人愿意靠近，谁和谁

什么爱能无怨无悔，不灰心等待，痛苦也忍耐，坚持爱了就不后退。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，没有想到这样的你却改变我，太美丽， 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心脏旁，我们去哪？